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都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朋友们，来关注天气情况。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，今天中午到下午本市仍将维持晴间多云的天气，但是由于控制本市的大气团比较冷，导致上午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快，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在8度左右，比昨天南郊观象台的 10.3 度最高气温要低2度多，而且等到下班放学时，气温逐渐会下降到6到3度，天气给人感觉比较寒冷，请注意保暖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、3级，最高气温八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晴间多云，偏北风2、3级，最低气温-3度，最大相对湿度70%。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。联播， 听众朋友，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。 三十不自立，狂妄尽止酒，量仄气偏豪，叫嚣如虎吼。一盏才入唇，蓬荠西厢右，宿醉窃于城，郡居将返走。欢笑于三巡，寄养悬自取，以血溃堤防，长城失其手。舍本忘唇离，甘心同入口。席中故四座，名姓误水某。持竹出门去，团栾堕车右，行路雅相扶，不负便肩肘。明日一弹冠，使之泥在手。行眼冷相看，难言徒自后。见体素昂雷，因忧以我母。披城对角日，撞破杯与斗，沉眠如履霜，坚冰在其后。我甚识己微，况直放师友。咱们接说一段《启功传》。这首诗，启功先生给他起了个名儿，叫做止酒。止啊，就是停止的止，不喝了。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戒酒的这么一个誓言吧。哎呀，这首诗写得很好，而且是漫画性质的，把自己喝之前喝之后的那个醉态完全都展现出来了。三十不自立，哎，这句话可就点明了，这首诗应该是启功30岁左右时候写的。人不是说三十而立吗？他说三十不自立，我都到30了，我还不能够自立。狂妄尽止酒，您别看我都30了，狂妄无知，相亲相聚于止酒，止酒就是美酒的意思。爱喝，爱喝可是爱喝，没量啊。量仄气偏豪，您别看量小，喝酒胆儿可不小。叫嚣如虎吼，经常啊，我们酒桌上能看到这样的人，哎，喝多少搁一边，反正能咋呼。 那启功先生说的这样的喝酒的人大概还是大有人在啊。一盏才入唇，捧起西厢又。又是怎么意思？就是引诱之诱。你要不喝也没人劝你。一盏才入唇呢，你只喝一点儿，大伙儿可就知道你能喝了。打这朋友们一凑，哎，准叫你。你说不喝，大伙儿不干呢，和你别装了，都知道你能喝，喝点喝点喝点，哎，架不住引诱，开始喝。那么宿醉窃于城，郡居将返走。启功说，我本来不想喝了，宿醉呀，昨晚喝那我还没过劲呢，头还疼呢。窃于城啊，心里边胆怯害怕，你今儿这再喝不是就喝多了吗？郡居那就是很严厉的，不喝不喝不喝，说什么都不喝了。将返走，转身就要走，那我不喝，不喝不行啊。朋友们说了，嗨，你昨儿喝了怕什么的，今儿你头头头头，什么叫头头？今儿少喝点少喝点啊，这喝多了酒要不再喝点啊，还不回劲儿来，多少再喝点。那你走不让走，非拉着跟那坐着，这一坐这干了。怎么呢？欢笑于三巡，大伙儿有欢有笑。三巡是怎么意思？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喝的这会儿啊，你就走不了了。寄养悬自取，甭等人家劝，自个儿就开始招呼了，开始抢酒喝了。哎，您看这喝酒就这样，说这个别人劝呐，或者自己劝别人，这都没事儿，就是自己劝自己这会儿，那就说明快喝多了，还要酒喝，那就离多不远了。那到这会儿呢，警惕之心啊，昨天晚上宿醉心切的那个意思全都没有了。叫什么？以血溃堤防，长城失其守。全忘了。那就喝吧。舍本忘醇离，甘心同入口。这喝酒它的好处也在这儿。不光有辛辣，还有甘呐。哎呦，这酒啊，这辣劲儿过去之后，这个回甜，尤其好酒。启功他用这诗用的纯离二字，酒要纯酿吗？呵，这个舌头一沾，这个感觉回味无穷了。喝的什么份儿上呢？呵，断片了啊，各位，说俗话叫断片，都忘了跟一块喝酒的人谁是谁了。席中故四座，名姓误水某。到了，喝的差不多呀，一瞧，这都是干嘛的？这几位和全不认识了，愣能把一块喝酒的人名字叫错了，误水某了。那么出门吧，出门也全忘了，怎么上的车都不知道了。团栾堕车右，就是上车的时候整个的就掉车下头了。我估计啊，启功先生30岁的时候他说的这个车呀，有可能是自行车，别人带着他，也有可能是三轮车，应该不是汽车。要汽车掉车底下那还了得，可能是人家到门口给雇的三轮，哎，喝多了上不去了，掉车下边了。也有可能是自行车，因为那会儿都年轻嘛，20-30岁，哥几个散了骑着车，得我驮着你吧，哎，上不去了，顺车的后座子上掉下来了，都有可能。团栾呢，团是圆的，栾是方的，那这团栾二字就是说整个的，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出人车上就掉下来了。那么有过道的，打这走路的行路之人呢，行路之人一瞧这位都喝成这样了，得帮帮忙给扶起来，这两句更可乐了。行路亚相扶，不复便肩肘，亚是惊讶之亚。您琢磨琢磨，走路的都感觉很惊讶了，哟，这怎么了？再过来一搀呐，连这个肩膀、胳膊肘、胳膊，这都辨别不出来了。您说那得喝到什么份儿上了？那得。 摔得这下够呛。这可是漫画性质啊，从这个团栾堕车右行路亚相扶不负便肩肘这几句，就是喝多了那个醉态是跃然纸上。看这几句咱们就能想象到启功当年30岁喝这顿酒喝得怎么样了。那第二天酒醒了怎么样啊？明日一弹冠，使之泥在手。第二天早上起来一戴帽子，才发现帽子上那些泥，才知道昨天这下摔得不轻。行眼冷相看，碾然徒自后。这会儿知道害臊了，得真正这酒醒过去，冷眼看相看呢，看谁？看自己。哎呦，我怎么喝成这样了？至于醉成这样，这个没出息呀，而且有失仪态呀。况且我这身体，不老恨好的啊。健体素王磊，因忧以我母，这不是给我妈添忧愁吗？老太太啊，打小对我这个身体就很担忧的，我再这么喝让我母亲看见，老太太多着急呀。这个话呀是很自责的，恐怕当时启功先生写这句诗的时候那也是很后怕的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要自责呢，就是他的这个出身跟一般人不一样，他幼儿丧父，是跟着寡妇妈还有姑姑一块长大的，那么这样糟践自己的身体，很觉得对不起老太太。劈成对脚日，撞破杯与斗，底下这两句厉害了，沉眠如履霜，坚冰在其后。我要再沉眠于这个逆酒啊，这样宿醉上，现在是如履薄霜，现在还不错，走道就是滑，多摔俩跟头，坚冰在其后啊，那是越走越摔跟头，摔着摔着恐怕就爬不起来了，就不是薄薄一层霜的问题了，那是越冷越冻，这个冰越结实，全是大冰凌子，我就爬不起来了。最后这两句，戒慎十几位，匡直忘师友。老师们同学们朋友们，你们大伙儿可得监督我呀，啊，我不能再这么喝了。这个诗呢就是这个意思。启功呢给起名字叫做止酒，这是一段戒酒篇，写得非常的好，而且是真情流露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把这首诗作为咱们今天这段书的定场诗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接前文，终于说到啊启先生这个身世跟皇族的关系了。不错，他确实是雍正的第九代孙。咱们上回书说了，这个雍正呢，往下呢就是洪字辈的，啊，洪历就是后来的乾隆，洪昼呢是他第五个儿子，可就是启功的祖上。洪字往下排呢，叫做永绵一载，璞玉横起。永绵一载啊，这四个字啊，这是乾隆亲自写的这么一首诗当中的四个字。这个诗句也是写给谁的呢？是写给他妈的，是恭维太后的一句诗。那么乾隆呢，给自己母亲写的这首诗呢，这句怎么说的呢？说的是永绵一载奉慈为。您听啊，这个句话啊，那好字眼全用上了。永绵一载，永远，绵绵长，一载呢就是最美好的岁月了。用这种永远的绵长的美好的岁月，让我妈呀好好活着长寿， 这样我才能孝敬啊慈祥的母亲。奉慈为嘛，侍奉在啊慈母的那个帷帐啊，不是周围的意思啊，这个帷是帷幕之帷啊，伺候老太太的身边。您看看，这可以说是啊极尽讨好之能事。那么他的这个后辈呢，就用了永绵一载这四个字排辈儿。红历下边就是永字，在下边绵字一字载字。在后边这个璞玉横起呢，大家伙现在知道的比较多。因为这个璞字一辈的呢，现在基本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还偶尔能够遇见玉字辈的人，哎，就是爱新觉罗点儿玉什么的，还有横字的起字的还很多。启功呢岁数很大，但是实际他的辈儿呢不大。雍正呢算第一代，第二代呢就是雍正的这个第五个儿子，当时被封为了和亲王弘昼。第三代呢就是永弼，永字的了啊，他是和亲王弘昼的次子。到了这个永弼这儿呢，仍然袭亲王位。您可听明白了啊，这个清朝的制度呢是一辈降一级，也就是说和亲王的儿子应该降爵降为郡王，那么和亲王弘昼的儿子永弼可没降为郡王，他袭爵的时候呢还袭了亲王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有个原因，咱们后文书是自有交代。那么同一辈的有谁呢？有这个成亲王永兴，还有呢这个弘昼的第六个儿子永焕，第七个儿子永坤等等等等。咱不提别的枝上的，咱就说和亲王啊弘昼，往下传永弼，再往下传不就是绵字的了吗？这就是从雍正开始数往下的第四辈，叫做绵询。绵询呢是永弼的第二个儿子次子，他也袭王爵。但是这会儿您可听明白了，由和亲王呢就降为了郡王了，和郡王。那么到了绵询的下一辈了，他的第三个儿子啊袭爵，但是又降了一级，由郡王降为贝勒，而且封辅国将军，他叫做奕亨。这是奕字一辈的。同辈的呢还有绵询的第四个儿子奕聪，第六个儿子奕瑾，第九个儿子奕蕊等等。那么您听啊，按照规定，这个宗室封官爵多封五衔不封文的，所以他呢降为贝勒之后呢封辅国将军。这辅国将军您可听明白了，挂将军衔可是没有兵权啊，不是说您就带兵打仗去了，不是，是给您这么一个爵位啊。当然也不单单是清朝如此，宋朝啊明朝都是这样，宗室封爵一般都封一个武职官衔，这是个虚衔。那么从奕亨往下第六辈就是启功的高祖，到了宰字辈了，叫做宰崇。他呢是奕亨的第五个儿子，但是呢他是侧室所生，哎，就是侧室您都懂啊，就不是正室。过去啊是多妻制，一夫多妻，那个头一个娶的那个大老婆那是正室，后边娶的这个妾那就叫侧室。这个您要看过《红楼梦》，对于这方面的了解那就印象就深了啊，都是贾政的儿子，那个贾珠啊 跟贾英，也就是贾宝玉啊，那个地位那不一样。贾珠死了之后，他这个媳妇儿这寡妇啊，在这个荣宁二府还有一种很高的很超然的地位。那么贾宝玉更甭提了，贾宝玉呢那是混世魔王，那在荣宁二府里头横反，谁也不敢管。但是赵姨娘生的贾环那也是贾政的儿子呀，那地位就差多了，虽然是主子，甚至于受奴才的气啊，好多奴才都敢欺负他。这也是赵姨娘啊在这个荣国府里受憋屈的，就因为这个。那么这个载崇他是奕亨的第五个儿子，他是侧室所生啊，就被迫的啊分出府门，就不能在老宅住了。那么到封爵的时候呢，又降了一等，封为什么呀？封为一等辅国将军。那贝勒您听明白了又没有了，哎，贝子贝勒呀，什么郡王啊亲王，这是一级一级往下降的。同辈的呢还有这个奕亨的第四个儿子载荣等等等等。到了第七辈了，就是这个载崇的他的第二个儿子叫做溥良，溥字的啦，这跟溥仪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的啊，这个末代皇帝，这就一辈了。那么溥良是启功的曾祖，根据这个爵位累降的这个规定，他被封为了奉国将军。他是第二个儿子，大爷叫溥善，三爷叫溥兴，这都袭爵袭奉国将军。这是第七辈，第八辈了，一共有五个人。那么启功的祖父行大，玉字的叫玉龙，这个二爷爷呢叫玉胜，三爷爷四爷爷都夭折了，五爷爷叫玉后，这个玉后呢又过继给了他的大曾祖，咱们刚才说到的溥善啊，又过继给他了。六爷爷呢就叫做玉年。第九辈就是启功的父亲了，到这一辈了，他是啊玉龙的儿子，而且是独生子，溥玉恒起呀，到恒字了，他叫做恒同。大伙儿这会儿听明白了吧？啊，我把这个启功先生家的这个族谱啊，重新再给您捋一遍：和亲王弘昼到永璧，永璧的第二个儿子绵寻，绵寻的第三个儿子奕亨，奕亨的第五个儿子载崇，载崇的第二个儿子溥良，溥良的长子玉龙，玉龙的独子恒同，恒同的独子启功。哎，这就是整个的从和亲王弘昼到了启功这儿，一共是九辈儿。如果要是按照这个雍正那儿算呢，这一共是十辈儿。雍正呢一共有十个儿子，您都知道后来继位的是四儿子弘历，也就是后来的乾隆。雍正这大儿子死的时候啊，乾隆还没出生呢，乾隆出生的前七年，也就是康熙43年，哎，这个雍正的这个长子啊就已经死了。那么紧跟着他第二个儿子、第三个儿子、后来的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个儿子皆夭折，都死了。他这个六儿子呢又过继给别人了，这您就听明白了吧。那么继承皇位的只有四儿子弘历和五儿子弘昼有可能继位。那么这个弘历当了皇上了，清高宗乾隆，